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晚转吹清劲嘅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5点，升138点，总成交6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0点，跌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7.2；盈富基金27.2，升1毫；美团点评95.5，升4.15；建设银行6.31，升4仙。友邦保险80.35，升7.5；中国平安92.4，升2毫；中国移动62.75，冇起跌；港交所247.4，升2.2；中国人寿21.05，升2毫；华夏沪深344.5，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32，瑞士法郎7.872，澳元5.355。加元5.906，新西兰元4.96，欧元8.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0点，升188点。港金现价报1354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84美元，卖出145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第二线有交通意外。第二线呢，而家是啱啱解封咗，较早时就是漆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第二线之前发生交通意外噶。而家咧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解封咗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桥底。讲翻啲封路安排，喺港岛方面啦，上亚厘北道同埋下亚厘北道嘅连接路，薄扶林道介乎是美菲路同埋皇后大道西，仲有就系九龙方面，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弥敦道，过和老街接近达之路。新界啦，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唔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太和路近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新运路同志昌路嘅交界。以上呢一啲路段咧，都系受阻塞又或者封闭咗噶。另外啦，因为道路状况嘅缘故啦，有大量嘅港九新界同埋过海嘅巴士路线啦，需要暂停又或者改道行驶。各位如果要乘搭的话，详情可以上巴士公司的网页浏览。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啲，龙尾排队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大致畅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仍然比较多车啲，龙尾接近摩星岭。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书局街车多，龙尾电器道近油街。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木球会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南丰道，接近南岛中学。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渠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最后啦，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5:41，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3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谂紧咧做一个特权法，就逃犯条例以嚟嘅社会冲突进行全面嘅调查。自由党党魁钟国斌， 政府唔做好，唯有就系喺立法会有限嘅范围之内去做啲嘢咯。 听众张先生， 当一班建制喺个立法会度全部制肘住嘅时候，咁佢就纯粹调查啲佢哋对于佢哋有利嘅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天职。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19年11月12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龙宇光。今日呢，香港再有好多个地区呢都有示威者堵塞道路，兼且是干扰铁路的运作的。咁先讲铁路方面啦，其实睇到港铁嗰方面都表示啦，佢哋话有铁路网络呢今朝早再被人恶意咁阻碍运作，令到多条嘅铁路呢嘅服务系受到阻延㗎。咁其中呢，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呢都有部分嘅路段呢系暂停过服务。咁其余多条嘅铁路啦，包括系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呢都有延误。咁而其中呢，东铁线嘅红磡站同埋马鞍山线嘅大水坑站呢都分别呢曾经被投掷汽油弹㗎。咁而亦都讲到再仔细一啲啦，包括喺朝早六点嘅时候啦，东铁线嘅粉岭站同埋太和站之间呢同大学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呢都曾经被人投掷物件㗎。其中大学站呢更加有啲物件呢挂喺架空电缆上面。咁而红磡方向嘅东铁线列车咧，要停喺火炭站至到大埔墟站之间噶。咁而朝早7点几嘅时候咧，沙田站同大围站之间咧，亦都有人投掷物件，包括系单车、水马等等。而朝早8点几嘅时候咧，又有人咧喺东铁线嘅红磡站对开嘅路轨咧投掷汽油弹噶。咁啊，根據警方咧剛才嘅記者會所講啦，咁其實截至到中午為止咧，全香港有50个地方咧係堵塞道路，160组嘅交通燈係受到破壞，亦都有人將啲單車啊、水馬等等咧就掟入路軌範圍，接近50个港鐵站咧係受到影響噶。咁當中頭先都講過一啲嘅大學站啦、沙田站啦、紅磡站啦，曾經有啲人咧就係掟一啲嘅雜物入路軌，咁而咧東涌站、黃埔站、太子站等等咧，都曾经有人咧系阻碍过列车关门，咁而或者系按动一啲嘅停车紧急掣。当中咧，太子站咧亦都曾经有防暴警察咧系入过去太子站入边，令到太子站咧亦都系一度关闭噶。咁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各位今朝啊，有冇喺翻工翻学嘅途中遇上过乜嘢嘅交通阻滞咧？对于有咁多嘅示威人士将一啲嘅杂物掟向路轨入边，以致到咧好多条嘅铁路线受到影响，大家又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 咁跟住咧就係自中午開始咧，亦都有人喺發起喺中環嗰度咧堵塞道路，咁係一個快閃嘅堵路行動嚟噶。咁就主要喺咧呢個北打街同埋德輔道中一帶咧，咁就係有大批嘅人士咧係堵塞道路。咁有啲人咧就係打開遮陣咧，咁喺路上面啦，亦都有人咧將呢啲嘅雜物咧就係喺路上面咧堵塞道路，亦都有人咧係將一啲嘅雜物咧係縱火起火，咁就以形成一啲嘅路障噶。咁防暴警察咧喺中環嘅一带咧，亦都系咧施放过多轮嘅催泪弹。咁各位又会唔会咧今日喺中环度出现过咧？又或者对于中环呢个嘅情况，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另外咧就系今日啦，亦都喺多间嘅大学出面咧，亦都有示威者咧系堵塞道路噶。咁见到包括咧就系理工大学啦、城市大学啦、香港大学啦，出面亦都有一啲嘅连接嘅路段啊，或者系天桥上面咧，有啲嘅蒙面黑衫嘅人士咧，就系将一啲嘅杂物咧系从天桥上面就系掟落去路面吓，堵塞道路，咁导致到咧好多嘅路段咧都系影响咗个交通，而亦都咧喺呢啲嘅大学出面咧，亦都有啲嘅防暴警察咧系施放过多轮嘅催泪弹去到驱散，其中咧喺城市大学啦，咁有示威者喺宿舍外面堵塞道路噶，防暴警察咧系曾经系施放过多轮嘅催泪弹啦，亦都咧就系见到有喺理工大学嘅话咧，亦都有啲防暴警察咧系入过校园范围入边噶。咁至于中文大学咧，今日咧亦都系一啲嘅示威者咧同防暴警察咧喺中文大学对住咧系科学园嗰条嘅二号桥，所谓二号桥上面咧对视咗好一段嘅时间。咁而喺今日下昼咧三点几嘅时间咧，就更加咧爆发咗一个激烈嘅冲突。咁见到咧就系一啲嘅示威者向警员方面咧掟出一啲嘅燃烧弹同埋杂物，咁而警方方面咧亦都系向示威者嗰边系发放过多轮嘅一啲催泪弹啦，同埋其他例如橡胶子弹等等咧向示威者去到还击噶。咁而见到咧都有啲示威者咧系用一啲嘅垃圾桶去到掩护啦，而后来咧一啲示威者咧退到入去夏鼎基运动场入边啦，咁而咧警方亦都喺校园内咧发放过多轮嘅催泪弹。对于呢几所大学发生嘅事或者系一啲嘅警民冲突，大家又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12号，多区继续有人堵路同埋阻碍港铁运作。红磡站路轨而被砸汽油弹，多个车站因为突发情况而要封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批评示威者是要瘫痪香港，政府不会贸然宣布停课。 有人要不断在网上鼓吹，同埋有咁多嘅蒙面嘅人士出嚟去干扰道路，佢背后嘅目的就是造成一个整个城市停咗落嚟嘅效果。但是整体任何政府的决定贸然将香港一些正常的活动停了下来呢，将会是跌入了这个圈套里面，就将我们香港社会造成一种停摆了的现象。 朝早九点，去年维园年宵摊位开始竞投，其中最大的快餐摊档以22,000元成交，比上年低超过60%。部分失货摊位因为没有人出价而要收回。食环署高级总监黄德发： 我哋都系睇到个情况嘅，啲竞投人士咧会衡量翻而家嗰个社会环境啊，货品嘅销售情况咧，就系参与嗰个竞投或者唔参与个竞投啦。咁而嗰个竞投价，亦都系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市价而作出嗰个竞投嘅。 下午四点，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指，在各大学校园附近多处有示威者破坏。 中文大学的范围，大批的蒙面暴徒搬出学校的龙门架作路障，又向我们的警方防线掉砖和汽油弹。有我们警察同事的盾牌亦都曾经是被汽油弹掉中。而在通往理工大学的天桥，亦都有暴徒从高处向下面的马路掉了一张长2米的木台。 他又回应警方是否有权进入校园内执法的质疑。 即使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底下，警队条例已经赋予了我们法定的权力去进入这些处所进行拘捕。在公安条例底下，学校根本就不是私人地方。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18，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讲讲咧，今日多区嘅一啲冲突咧，以至到大学校园嘅一啲冲突，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刚才提到咧，喺中大咧，今日下昼就系发生咗一个激烈嘅警民冲突啦。咁我哋都喺电话旁边咧，揾嚟一位中大嘅教职员，亦都咧系喺现场采访嘅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谭慧云啊。谭慧云你好。 是你好，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咧？就系、是、其实今日咧就系、是、警察同埋示威者之间咧都系对视咗一段时间，终于咧就喺下昼嘅时候咧爆发激烈嘅冲突。嗰、那个爆发点系点样开始嘅？ 系其实由朝头早9:00多，我已经去到现场啦。咁到下昼2:00，即系大概6-7 个钟嘅时间咧，都系相对平静嘅。咁咧，亦都有一啲教職員啦，亦都有啲校方嘅代表啦。咁曾經先後去，譬如同學生傾過偈，或者係亦都嘗試，譬如同現場嘅警察防線嘅人都會傾過，即係都持續係咁，係去到2-3点先至發生激烈嘅衝突。 係。咁都見到咧，其實直播片段見到咧，有中大嘅職員咧，其實到過現場，咁希望咧做一個談判，咁希望叫做緩和到個局勢。咁但係後來係咪因為即係談判失敗，所以爆發衝突咧？ 我諗個情況可以話有啲複雜啦。我諗首先講翻琴日先啦。咁琴日係第一次衝突啦。咁我亦都係大部分時間喺現場嘅。咁其實學生比較介意一點咧，就係我哋有一條叫環梅路嘅。我自己都住過喺旁邊嘅研究生宿舍嗰度2年啦，咁嗰度係學校範圍嚟嘅，咁連接住環梅路嗰個2號橋咧，就係警方嘅防線啦。咁琴日學生咧就係企喺環梅路嗰度嘅，咁但係今日咧就係警方嘅布防咧就係比較前啦，係超越咗琴日佢哋嘅位置嘅，進入咗校園嘅範圍啦。咁學生就去退到比較後，大概離開即係嗰個校園嘅界線大概300-400米。咁學生就覺得點解學生冇權去翻即係校園範圍嗰度，即係喺嗰度啦嚇。咁所以就有一個爭拗啦。咁但係咁於是校方就曾經同警察就傾過，警察就好短時間曾經應承將條防線褪後少少，但仍然都擺咗5-6个警察喺翻嗰個校園嘅範圍入邊嘅。咁跟住學生就覺得佢哋有權去褪前條防線，咁於是警察就開始射催淚彈啦。咁跟住學生亦都還擊。 網上面都有啲傳言，就係話即係警方反口唔遵守嗰個嘅吞後嘅協定，係咪有啲咁嘅事咧？ 唔係，咁如果你就咁講，就係、是、其實我理解咧，學生嘅要求唔淨止係警方吞後少少嘅，而係學生都可以行翻前去翻環梅路，亦都係校園佢哋覺得嘅校園範圍之內前一啲嘅地方，但係警方就唔應承咯。 知唔知道其实警方嗰个嘅部署目的系做乜嘢㗎？ 係佢系有解释过嘅，因为有人埋去上次讲嘅时候，现场系有警员详细解释，就话因为琴日朝或者系今日朝呢，佢哋话有人呢就喺嗰条桥嗰度掉嘢落去个高速公路嗰度，高速港公路同埋东铁嘅铁路，影响到驾驶同埋交通人士嘅安全，所以佢哋觉得一日嗰啲黑色衫嘅人唔肯走，佢哋防线系唔会走，而学生亦都因为咁而好不满，因为觉得点解警察会喺学校范围不断存在咁样。咁学校系曾经尝试会唔会提出啲中间方案，会唔会学校可以有保安嘅人员咧去处理呢样嘢，但系未谈判完毕就打起嚟。 你身处嘅地方都有啲杂声，请问你而家身处嘅位置系？ 系我而家就系喺，因为晏昼3:00几冲突之后，警方拘捕啦，射咗好多催泪弹嚟啦，咁学生就褪去一个校园比较心脏啲嘅位置，一个崇基校园嘅回旋处嗰度聚集，大概400-500人，佢哋守住个防线咯，亦都好多校友翻咗嚟吓。 OK， 咁可唔可以讲下讲翻头先咧，就系警民冲突嘅情况咧？其实双方用咗啲咩嘅武力咧？ 系咁咧，就警方就催泪弹啦、橡胶子弹啦、布袋弹啊、海绵弹啊、手榴催泪弹啦、跟住学生就掉咗砖啦，同埋一个燃烧弹嘅，系啦，主要系呢咁样，但系不停嘅，大概二十分钟到系。 嗯，亦都见到， 因为啲防线系前前后后咁褪嘅，学生有嘅时候系可以即前到去翻琴日个位，但系警方就又即进攻翻咁，跟住去到一个点就警方冲前去拉学生咯吓，制服学生， 从一啲嘅 吓继续射出嚟弹入去学校运动场啦，咁 系就系、是、从一啲直播片段都见到有催泪弹系入咗去夏定基运动场入边嘅， 系， 但同时亦都见到有啲嘅路面上面咧有啲系被用作路障嘅一啲小型货车咧 系 起火，同埋啲杂物都 系 起火吓， 系有一架小型货车就应该琴日系同学生关于路障系起咗冲突，咁就留咗喺度啦，咁跟住就俾學生就點著咗啦，咁亦都有運動場嘅跳高嘅遠線係點著咗。 嗯，嚇，其實咧有冇向校方了解過咧？即係所謂嗰、那個今次嘅爭拗嘅主因啊，就係嗰個校園範圍、校園界線。 冇錯。 其實喺邊度嘅咧？即係警方係幾時超越？有冇解釋點解咧？ 其实琴日就我观察咗咧，就警方褪前褪后就喺一个岗亭嘅位置嚟嘅。耕定之前嗰一条横嘅路就叫做环回路，因为有晒学校路牌啊、指示牌，咁都几清楚系校园范围嘅。咁嗰条桥咧就系一个即系大家理解嘅一个公众嘅地方咁样咯。咁但系就系警察佢自己都系不断同人解释，就系同现场嘅人解释，都系话嗰个佢哋有权，即系。佢哋有權去非法嘅事，佢哋就有權去進行拘捕啊、還擊啊咁樣咯。 係，其實見到咧，即係除咗頭先都講啦，警方 校長喺前面揸車嚟到去見學生啦。啱啱斷送啲校長嚇。 哦，即係你喺現場度見到校長嚟咗。係 啦，大家就佢又喺私家車入邊嚟緊，咁相信佢會見學生嚇。 OK， 咁其实头先个冲突现场咧，咁头先都有讲到话有中大嘅教职员咧喺中间划船啦。其实你见到有边啲职员啊，或者系有边啲层级嘅人士系出现过去到划船？ 有啲热心嘅教职员啦，有啲宿舍嘅社监啦，亦都有啲系学生，即系佢主管，即系喺中大主管学生事务嘅人士啦，譬如。即係佢哋跟住亦都有副校長都有落過嚟嘅，係吳副校長嚇。咁同埋我理解眼部衝突之後，係啦，我理解衝突之後有學生眼部受傷，中咗橡膠子彈啦。咁佢哋都去安排佢哋去治療咁樣咯。係， 可唔可以講一講而家即係學生個情緒個氣氛係點樣咧？ 都激昂嘅，因為甚至即係琴日係。因為晏晝咁嚴重嘅衝突之後，反而更多人聚集咗咯，應該有四五百人啦嚇。 嗯，你比較尋日同今日嘅衝突有冇得比較？ 今日嚴重好多，係啊。 嚇！ 嗰、那個琴日係打得好耐，但係來來往往咁樣又停下咁樣咯，就拘捕都冇咁，即拘捕咗五个学生，但系都警察又褪翻后去翻佢原来嗰条界线嗰度嘅。今日就系长驱直进咯，警察行到好入，即系入晒。你谂下，即系我哋做运动场，所有中大学生都要 P.E. 堂，要考试运动场，佢可以向入面射出嚟弹，就知道系深入咗校园好深入嘅地方吓。 知唔知而家警察最新嘅防线或者即系部署喺咩位置呢？ 其实而家已经学生已经冇办法留喺即系今日晏昼嗰个地方褪到四五百米之后，就系只能够去到运动场。即系头先我所讲嗰条环回路，应该有四五百米都已经系警察嘅范围吓。 好，好，唔该晒谭伟云啊，多谢你啊。 好，唔该， 谭伟云咧就系中文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今日就系都有喺现场度。 观察住同埋采访噶。咁其实头先警察嘅记者会咧都有咧回应到相关嘅议题噶。咁当中咧，警察嘅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就话咧，中大嘅今朝嘅情况咧就同寻日相似，有天桥咧可以通往吐露港。咁佢哋就话咧有暴徒喺桥度咧就掟杂物去到公路，所以就调派同事去处理。警方到场之后咧就有人向佢哋掟汽油弹。咁而记者会咧就开咗一小时啦，咁就系、是、佢就讲到话拎唔到现场情况嘅第一手资料，但好肯定咧就话警方唔系要攻入校园，而系咧就执法处理咧犯法嘅行为噶。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太喺度，李太， 喂，系， 你好，请讲。 系咁嘅，因为真系而家越嚟越严峻啦呢个情况。咁今日我因为堵路嘅情况啦，咁我喺隧道口要落车，咁于是经过理工大学过尖沙咀。咁理工大学我系我即系少年时代我曾经读过书嘅地方，睇见嗰啲我真系颓垣败瓦咁样，好心伤。但我心伤唔系因为班学生或者啲青年点样去造成呢啲嘅情况，而系呢个政府，呢、這个政府真系佢好似完全睇唔到，就系以为以暴易暴可以搞得掂，根本就系佢自己嘅问题。点解佢自己唔去处理，要搵翻警察嚟处理？网上每日都有啲警察滥暴、滥去用催泪弹啊，用胡椒喷雾啊，用酒啊，去打啲市民嗰啲情况。真系好恐怖啊！ 好多谢李太嘅意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暴徒唔好喺混乱嘅情况之下尝试袭击警察同做出可疑动作。当警方擎枪嘅时候，要离开或者退后，唔好扑向警务人员，否则后果自负。江永祥话：，琴日拘捕287人之中，近2/3系学生，情况令人担忧。佢哋以为追捧暴力系社会嘅出路，但咁样做会导致越嚟越多嘅混乱情况，于事无补。江永祥话：警方必须谨慎小心处理每一个场面，同现场嘅人士保持安全距离。唔少人专注警方施放催泪弹、布袋弹同擎枪，就网下判断警方使用过分武力，但过程有前因后果。警方使用武力之前，环境复杂，有好多嘅考虑因素。旺角弥敦道近汇丰银行对出十字路口，早上超过50架巴士被吉穿车胎。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已经全面通车，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仍然有两条的行车线仲未恢复。现场九巴工程人员继续为巴士抢修。对于英美政府分别谴责香港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同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同克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的时候说，美英貌似公允，但再次暴露出他们是非不分和伪善的面目。他们的口头正义再次暴露出他们的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敦促美英等国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在涉港的问题上面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的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耿爽提到，暴徒袭警在先，警方完全是依法处置，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无论在任何的国家，抢夺警枪、攻击警察、威胁警察的人身安全都不被允许，会受到警方的强力反制。反问这种事件发生在美国、英国的时候，他们的警察是怎样处置？他又说，香港有暴徒将一个表达反对意见的平民点燃，质疑美英等国为什么不严厉谴责。马会表示，因应最新的市面和交通情况，并且为确保员工和顾客的安全，所有场外投注处、电话投注和顾客服务热线接线生的服务，今日下午5:00提早暂停服务。 此外，原定在今晚举行的六合彩搞珠将会顺延至今个星期四举行，所有已经接纳的注项仍然有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港铁东铁线嘅状况，火炭站至大埔墟站服务仍然系暂停，而沙田站咧亦都系不停列车不停嘅，唔会停呢一个沙田站。港铁咧就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火炭站至大埔墟站。荃湾线、观塘线方面咧，旺角站就重开啦，旺角站已经重开，但系葵芳站咧就仍然系封闭，列车不停葵芳站，大家留意一下。咁啊，至于一般嘅路面情况，有啲紧急维修同埋坏车同大家报告。九龙区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嘅第四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而家交通繁忙嘅。咁另外新界咧，青衣北岸公路咧有啲紧急维修，之前嗰度咧有汽车着火嘅事故，而家需要做维修嘅。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介乎淡干山交汇处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一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因为紧急维修。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介乎淡干山交汇处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一段咧，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吓。咁啊，隧道方面咧，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慢线去湾仔之路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嘅。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畅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港岛路面方面比较塞车嘅地方，西区域多利道啊，东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加多近街至到沙湾消防局咧都好塞车嘅，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忍让啦，同埋有睇下有冇办法改路行啦。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士美飞路至到玛丽医院段咧，亦都系挤塞嘅。咁啊，讲到有啲地区有道路状况，包括呢个上阿弥陀道、下阿弥陀道嘅连接路啦，薄扶林道近住士美飞路啦，北打街啦，德辅道西近住北打街都有啲道路状况嘅。九龙方面咁啊，亦都系啦，有啲道路状况嘅。咁啊，喺呢个亚街老街近住樱桃街至弥敦道，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咁啊，至于新界方面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至到科學園段比較多車嘅，而大埔公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元洲仔段就多車，沿線路近住大埔太和路咧交通就較為擠塞。葵涌嗰邊咧，葵涌道北行去梨木樹方向近住葵芳村咧，亦都係塞車嘅，龍尾就去到麗景村附近。道路狀況方面咧，就有大埔嘅南運路啊，有啲改道措施嘅。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啦。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仲有就新运路同埋智昌路交界，咁经过呢啲地方嘅时间就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在那个会议厅里面，有个议员讲一句说话，另一个议员很嬲。主席，你叫他收翻那句说话，咁你即席话叫那个某某议员收翻，我唔收翻，即系咁样，点算咧？企咗喺树，有一个绝招嘅。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鳄鱼病毒会引起急性肠胃炎，造成呕吐和腹泻，病人一般一两日就完全康复。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戴上手套、口罩，先好清理呕吐物和粪便，然后彻底洗手。受污染的地方和衣物 要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洗，如果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和翻学了。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今朝咧就系再出现咗好多地区嘅一啲堵塞道路啦，以至于干扰铁路运作嘅一啲行为啦。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今日大家有咩嘅经历或者观察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噶。咁嗱，就系今朝早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喺行政会议之前咧，亦都系有会见传媒，都讲到咧今日系一啲嘅示威者咧系堵塞道路同埋阻碍铁路。嘅一啲行为噶，咁佢就咁讲噶，佢就话对于示威者呢种想瘫痪香港，造成一个好似香港停摆、唔能够翻工翻学嘅现象咧，林郑月娥形容为极为自私。林郑月娥又话咧，正正喺咁困难嘅情况之下咧，各行各业嘅市民紧守岗位，唔向呢啲嘅暴力或者激进行为妥协，坚持翻工翻学咧喺度表示敬意噶。咁啊，大家今日又系咪就系好努力、好坚持咁样去翻工翻学咧？你哋嘅公司、你哋嘅学校点样去安排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噶。咁亦都讲到啦，咁其实系寻日以至到今日咧，喺多间嘅大学附近啦，亦都系有好多。嘅示威者咧去到堵塞道路啦，以至到咧爆发咗一啲嘅警民冲突。刚才讲到啦，今日就有城市大学啦、理工大学啦、香港大学附近咧，有啲人咧就系从高空咧就系掟一啲嘢落去路面阻塞交通啦。咁头先亦都讲到话中大咧里面校园冲突嘅情况。咁至于寻日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嘅焦点就系理工大学啦。因为寻日朝早咧，亦都系有一啲嘅理工大学有黑衣人咧，就喺连接港铁红磡站嘅天桥上面咧，就向桥下面红隧口咧嘅行车线就掉咗一啲嘅杂物落去，包括系多张嘅胶凳，系影响咗交通噶。咁之后咧，就有防暴警察咧进入咗理大校园，系试图咧制服一啲嘅示威者，并且咧就喺校园里面咧发放过催泪弹。咁而示威者咧就喺校园入边咧系多处咧就架设咗路障。同埋咧，焚燒雜物，咁而咧係又擊碎咗一啲嘅玻璃幕牆，同埋喺牆壁上面塗鴉啦。咁一啲嘅美心集團旗下嘅食肆，包括係飯堂啊、星巴克等等咧，亦都係被破壞嘅。閉路電視咧，亦都係有被擊毀。咁而校園咧，尋日嘅下晝咧，亦都係再有路障係起火，咁啊濃煙密布。咁亦都係尋日，大家可能好多人喺新聞片段都見到啦。理工大學嘅校園咧，係出現咗火種同埋咧好多嘅濃煙噶。以至到今日咧，今日其實亦都有咧喺理工大學發生過一個事件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有一位嘅學生校董咧，就去到現場嗰度咧，就係、是、去到觀察咧，就係、是、警民對視嘅情況。咁期間咧，就有警察咧，就係、是、進入咗校園啦。咁兼且咧，就係、是、據報咧，係毆打呢名嘅學生校董噶。咁大家對於呢啲嘅校園嘅衝突又有啲乜嘢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理工大學嘅教職員協會副會長朱偉智。朱偉智你好。 你好， 不如讲讲今日嘅事件先啦。咁今日咧就系、是、据报道咧就系、是、有理工大学嘅学生校董啊李傲然，咁就系、是、据报咧就系、是、俾警员殴打。你自己系有冇观察到呢件事？ 我当时唔在场嘅，我翻到去嗰阵时候，已经系件事完咗。咁我系嗰一刹那亦都周围揾紧佢啦，即系知道一翻到学校知道件事，后屘就遇上咗佢，咁就知道详细多少少。 嗯，咁以你嘅理解，其实而家李傲然咩情况呢？ 哦，佢基本上冇嘢，因为嗰啲都系一啲皮外伤啦。咁当然，佢都做咗一个basic 嘅 medical check-up， 咁就我谂右手同右脚系有伤啦。 咁同埋根據佢同翻相關嘅人員講咧，佢係曾經個面即係左面面同埋鼻梁嗰度係被所謂勾打過一兩拳嘅。咁但係當然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當然而家網上已經有嘅一段片已經睇到佢係被拉埋咗一個位，係啲人睇唔到嘅位啦。 嗯，以你所知其實個事發經過係點嘅咧？ 應該是八點鐘至八點零幾分咁上下啦。咁我諗佢當時係好似聽聞話某個位有一啲防暴警係嘗試想入校園，咁就佢就去咗嗰個位度。跟住就去到嗰個位就應該係遇到相關嘅警察。咁就我諗跟住嗰啲語言上面嘅嘢，我諗就正如佢喺或者而家見到嘅一啲描述咧，所見到嘅啲字眼啦。咁當然嗰剎那冇第三者聽到啦。 咁你對於事件有咩睇法，或者點樣跟進翻咧？ 基本上學生上邊就講咗件事係點啦。我諗跟進學生個位咧，一定由翻校方負責啦，唔係我哋負責啦。咁我哋有另外一個 concern 嘅就係當時有另外一位好似係女士嘅人咧，就被警方帶走咗嘅。而根據當時嘅一個媒體嘅報導咧，咁就話佢就寫住係理工職員嘅。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理工今日係放緊假，即係所謂嘅停咗學。咁我哋係無從去 check 到呢樣嘢。咁我哋亦都向相關嘅大學管理層去表達咗呢個狀況。咁佢哋去到呢刻咧，都係check 唔到呢件事嘅。咁我哋能夠做嘅就出咗個電郵啦，俾大部分俾所有嘅員工啦，希望佢哋能夠可以向佢哋識嘅員工問好啦，即係起碼打個招呼，等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冇問題啦。咁呢個就我哋暫時能夠做嘅嘢。咁但係呢樣嘢當然令到我哋係除咗好 concern 緊個學生。在遇到咁嘅情況下，遇到咁嘅情況底下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係有假職員嘅話，究竟係唔係咧？或者嗰位女士定係男士，我哋都唔係好清楚。聽講好似話女士咧，就究竟係咪放咗咧定點咧？我哋都唔清楚。 好啦，讲返或者係留意返啦，因为呢头先提及嘅理工大学嘅校董啊，学生校董下李傲然呢，而家係参选緊区议会选举㗎。咁佢係呢呢个嘅大角咀北嘅选区，咁就係同区嘅对手呢，就係民建联嘅刘柏琪。咁呢个留意返。咁或者讲返寻日嘅情况啦，寻日都係有警察呢，就係入到去校园嗰度进行執法行动㗎。以你嘅理解，其实佢哋有冇一个合理嘅理据去到进入校园執法嘅咧？ 嗱，我谂又系同一样嘢啦，因为我嗰刹那唔在场啦。我咧翻到去之后见第一轮嘅冲突完咗，嗰阵时就系已经放咗第一轮嘅催泪烟，同埋见到有部分嘅垃圾桶咧喺近住理大嘅民主墙嗰度系着咗火嘅。咁嗰阵时候都未有嗰啲 robot set 咁密嘅。即係我估計咧，即係我只能夠講個估計。我就咁睇翻當時嘅情況，就應該係一早有一啲示威者咧，就去咗呢個天橋嗰度堵路。咁有啲人有啲大家都可能見到啲片段啦。咁我諗佢由天橋嗰度將一啲雜物掟咗落去樓下，希望可以堵路啦。咁嗱我起碼我自己完全唔知道嗰啲示威者佢哋係咪理大學生啦，因為系冇得，即系冇得辨别啦。咁根据我身边听翻一啲消息，就系当时佢哋就我谂佢哋做紧个堵路嘅过程嘅时候咧，应该就有防暴出现追佢哋啦。咁一追佢哋嘅时候，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嘅走嘅方向系点。咁但系好明显有部分就走咗入去校园啦，即系个平台层啦。咁跟住就系一啲嘅可能网上见到嘅一啲冲突片段啦。咁我諗呢個就係當時嘅情況。咁而我頭先睇到你有開始介紹啦，中午就有再有一個所謂嘅焚燒雜物，好似好大火咁樣。其實嗰度係講緊個正門，即係嗰個天橋行過理大個正門嗰度。其實嗰啲學生喺或者嗰啲示威人士喺中間過程裏面，可能就擔心防暴會再進入嚟校園啦，就 set 咗好多嘢喺度啦。咁我所知道咧，就係、是。 因為我又不在場的，我知道之後即刻出去了，已經一出去其實已經著了火了、 okay. 就是因為、中午時分我想 around 一點鐘到了、好像說有防暴放再放出去煙，咁同埋好似想入嚟，咁我懷疑就相關人士就焚燒啲雜物，希望要阻住嗰啲防暴警察入嚟啦。我諗係一個咁嘅狀況。 係，以你所知，其實當時警方進入校園嘅時候，有冇同學校溝通嘅咧？ 你講第一次定第二次啊？ 你尋日啦。 唔係，尋日有兩次，我講咗有兩，第一次就係好早嗰次啦，第二次就好似話想再入嚟，跟住就啲同學放火或者啲示威者放火嗰度啦。咁我肯定一點就係、是、OK， 我諗應該係你同大學去澄清有冇同警方溝通啦。但我懷疑，起碼第一次嗰陣時候，好肯定就冇啦、 嗯。 因為嗰陣時候係一個咁電光火石，因為嗰啲連路障、連嗰啲所謂嘅 roadblock 都未曾經未被 set 過嘅。 系嗱，咁嘅而家咧就系警方喺记者会上面都有一个讲法啦，就系话喺公安条例之下咧，校园都并非私人地方啊，咁亦都系认为警方咧就有权喺校园里面执法。你点睇呢个讲法？ 嗱，老实讲呢、這个系头先记者会里边我收到嘅消息啦，我听到即系啲 WhatsApp 传咗过嚟，有啲 post 咗上嚟。咁嗱，究竟点演绎公安条例同埋公安条例系点写咧？就真係要，因為我冇個法律根基，都冇嗰個法律嘅條例嘅喺我身邊，所以我真係唔識去演繹。 Okay. 究竟佢係好 general 咁講緊呢樣嘢，定係其實好 specific 咁講緊咧？嗱，因為我好記得琴日喺聖十字架堂，有類似嘅事發生咗啦。咁教區亦都講得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嗰啲建築物係屬於教區嘅一啲建築物或者教區嘅地方。如果警方是想入去的话，他可以和相关的负责人去联系，然后就可以入去。但是整个教区的负责人就是主教。那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呢？那这个第一点。那同样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是不是相同的情况呢？那如果警方说用公安条例可以做所有一切的事，那都不用说。 好啊。好啊，多谢朱伟智，多谢你。 Okay. 朱伟智就是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协会副会长，电话18723111，有黄先生。 是你好， 你好，请讲。 是啦，咁其实一方面嗰啲示威人士咧就话三罢啦，罢工罢学罢课啦，其实大家佢都呼吁咗唔少次啦。咁我哋睇到而家系未，如果好似200万游行咁样，大家系自愿行出去嘅。咁而家真系市面上系咪真系有自动自觉嘅罢工罢学罢市咧？而家佢哋係用手段嚟令到人令到罷工罷學，即係運作唔到咗呢三項嘢，係咪有啲問題咧？咁係咪香港人真係自己國家自掃門雪啦？因為香港人唔支持佢咧？咁大家示威者或者雙方面有冇諗過呢一個問題咧？ 你認為應該點咧？ 我認為其實根本就兩方面都係有錯，政府有錯，示威者有錯，兩方面根本就揾我哋市民笨，政府就揾我哋。諗住叫我哋出嚟，即係大家用輿論壓力嚟制嗰班暴徒。暴徒咧就諗住揾我哋嚟制旗，嗱我哋整曬你哋，大家翻唔到工，翻唔到學，咁啊又要頂翻住政府，要政府屈服。咁我哋就其實夾喺中間。有啲人話：喂，即係好多嘢都係政府唔啱，冇錯啊！大家睇下歷史，大家有啲大部分人讀過書嘅都知道有歷史。點解一個政府會冧呢？就是人民起来反抗嘛，民不聊生嘛。 Okay, 这个是不是先？ 好， 但是现在你做不到，现在是好像你们逼我们要民不聊生那样。 Okay, 好， 大家有这个是一个根本就是两边都搞到这样，我们叫我们中间市民站在中间。 嗯，明白。好，多谢黄先生的意见。电话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we can say, 哎呀，惨惨猪咯 in English. That is what we say. 我哋通常讲呢个咧，就系咧，当对方好惨惨咁，或者个小朋友好惨惨咧，咁我哋咧就会咁讲。咁当然，如果系年纪大啲嘅听众咧，就未必会咁讲啦。但系咧，后生少少，哎呀，真系阴公猪咯咁样。咁我哋英文咧，其实咧通常咧就会用一个字，就系 poor thing， poor 當然是 P-O-O-R 那個 poor 啦，就是很窮啦，或者很慘慘啦。thing T-H-I-N-G 即是哎呀好慘的東西哦咁樣。OK， 咁成句通常 oh poor thing， oh poor thing， OK 就是哎呀陰公豬咯咁嘅意思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寻日开始啦，咁啊，因为示威者嘅行为咧，咁导致好多地区嘅交通咧出现咗影响，咁亦都咧爆发咗多区嘅警民冲突啦。咁见到咧，其实系多间嘅大学咧，亦都系取消咗今日嘅课堂噶啦，亦都系即系今日宣布今日系停课。咁亦都有啲学校咧，咁系宣布咗嚟紧嗰几日嘅毕业礼都要取消。不过咧，就有一啲嘅教育工作者就提出。就話係咪其實一啲嘅中小學都應該咧要停課，全港停課咧？咁包括教協咧，其實就尋日已經係開始係建議啦，咁就係強烈建議啊！咁教育局咧可以喺今日學校同埋幼稚園停課，而至多亦都有啲嘅教育工作者咧喺網上面發表聯署，就話咧係而家出面就係好多嘅。警民衝突啦，有催淚彈，有實彈啦，有堵路啦，咁所以因為咧學生嘅安全問題咧，希望教育局咧可以安排全港停課，咁但系咧結果咧就係教育局就並冇咁樣做啦，咁就尋日已經回應話咧係審視過相關嘅情況咧，認為現時無需要停課噶。今朝林鄭月娥亦都講到話咧，就係如果話停低落嚟咧，會跌入咗咧係圈套啊嚇，造成咗咧香港社會停擺嘅現象，大家點睇咧？電話旁边有中学校长会的主席邓振强，邓校长你好， 系陆先生你好，系。 以你所掌握咧，今日啲学校中学啦，咁有啲嘅翻学安排系点咧？有冇停课咧？有冇学生因为咁而即系迟到咧？ 哦，其实我哋就冇特别去做全港嘅任何资讯嘅掌握嘅，因为呢个工作咧又唔系校长会嘅工作，呢个应该系教育局嘅工作咁嘅。咁咧就係、是、就住我所了解我哋地區嗰度嘅情況，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元朗區啦咁樣，咁就係、是、唔同學校都會係有學生係因為交通比較混亂啊，會有遲到啊，教師同埋學生上課都係受到影響嘅。咁亦都有啲係家長係選擇咧係為咗安全起見咧，就將細路仔留喺屋企就冇翻學嘅。咁呢個亦都係學校亦都會係彈性處理佢哋今次嗰啲告假意。 嗯，咁而家教育局嘅指引就係话希望学校呢就係、是、按校本机制去到采取一啲嘅弹性处理啦。你认唔认同呢个嘅决定呢？还是即係好多人要求停课，你又同唔同意呢？ 嗱，呢个因为都係唔容易做嘅决定嘅。咁作为一个校长呢，咁我哋首要考虑呢师生嘅安全呢係最重要嘅。咁我哋暂时每间学校嘅校长都係按返现行嘅机制呢是審視緊我哋所能夠掌握自己嗰個小區嘅是否安全。如果覺得自己嗰個小區係有唔安全嘅情況咧，我諗而有啲校長咧已經係行使咗佢哋自己嘅專業決定咧，係安排自己嗰間學校係停課嘅。 會唔會好似個考慮就係今朝早特首所講啊？即係如果你停低落嚟，就好似跌入咗一啲嘅示威者嘅圈套，就落入一個停擺嘅現象，所以咧就唔好停課啦。有冇咁樣考慮咧？ 其實就冇呢個考慮嘅。咁因為我哋主要嘅考慮都係師生安唔安全啦，同埋第二就係考慮咧，你學校係咪可以運作到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當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所屬嗰個地區係持續出現咗暴力嘅街頭衝突，又或者係老師或者學生上落課嘅時候，個安全都可能有威脅，係容易受到攻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諗嗰區嘅校長咧都會係自己選擇去停課。又例如係如果冇辦法運作嘅第二個情況，例如係出現咗停水停電啊，或者校舍受到破壞啊，又或者係交通係全部停擺，鐵路巴士都停擺嘅時候咧，咁係睇到係學校冇辦法運作咧。喺呢啲咁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做個專業決定咧，係做停課嘅。 不如講仔細少少啊，因為即係而家嗰個嘅示威衝突嘅情況咧，都未必可以好準確咁預計到個時間同地點啦。咁譬如話嗰一區嘅學校係有一個咁嘅風險嘅，咁譬如會唔會喺咩時間、咩情況之下會決定，即係譬如啲學生要放學啦，就提早放學啦咁。咁另一個問題就係點樣確保佢哋嘅安全，以及譬如話有催淚彈嘅時候，咁點樣又確保校園係即係健康咧，係安全咧？ 嗱，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挑戰，因為喺過去嗰兩日咧，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有啲街頭嘅暴力衝突咧，係好突發嘅，亦都係冇辦法係預計到嘅。咁亦都可能出現咗，譬如你講係催淚彈嘅問題嘅。咁呢個咧，其實作為一個中學嘅校長或者小學嘅校長或者幼稚園嘅校長咧，都唔係咁容易去即時是做一個決定的啦。咁如果係因為譬如舉例啦，如果有即係催淚彈嘅話，我哋只可以單槍。因為我哋冇足夠嘅防毒，學校冇防毒面具俾大家。 OK。時間關係啊，多謝鄧振強校長啦，就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嚟噶。咁自由風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啦。因為咧聽完詳盡新聞之後咧，咁一陣間咧6:08到8:00咧會播放區議會選舉論壇2019噶。咁而家聽一節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啦，因为突发情况嘅缘故，上水港铁站需要疏散同埋关闭。咁而家东铁线嘅列车咧系不停上水站，上水站有突发情况，上水港铁站要疏散同埋关闭列车不停上水站。另外報告下咧，就係七鹹道南有壞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灣位第四線受阻一大多車。青衣北岸公路咧，因為要做急修噶，去機場方向介乎淡江山交匯處同青衣西北交匯處全線封閉。咁揸車朋友咧，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新界比较多更改噶。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咁另外咧，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新运路同埋志昌路交界一带咧，都系封闭咗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